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9集，明安公主死了。二，调查明安公主这桩案子的人迅速行动起来，因为牵涉到了秦国的公主，大理寺的一众人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可是这一次也不知为何，竟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。翻来覆去的查看各种现场，竟然得出的就是明安公主和谢家兄弟有染的事实。只是这结果自然不能拿给文惠帝看，否则先不说文惠帝如何，只怕那秦国太子也会勃然大怒。案情似乎就这么陷入了僵局。沈宅中，沈秋进了沈庙的书房，见沈庙正随手翻着外头买来的钻戒，就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。沈庙瞧了沈秋一眼，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就问大哥：看着我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 妹妹。 沈秋犹豫了一下，似乎极难开口，看上去颇为纠结。沈庙觉得有些奇怪，问他：大哥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不必顾虑。沈秋考虑良久才问： 妹妹，明安公主一事是你做的吗？ 沈妙微微一怔，倒是没有想到沈秋竟然会想到他这儿来，不过他很快就笑道：大哥为何会这样说？明安公主和谢家两兄弟凭我一人的本事可干不来。沈秋看着沈妙，目光有些复杂，片刻后他又叹了口气说道： 妹妹，之前爹娘和我没能护住你，这些年都让你在神府里和那些人面兽心的人住在一起，你经历了什么原先我不明白，后来就懂了。我知道你懂得保护自己，也知道你有一些手段，可是我们是你的家人。 他认真的严肃的说道： 有些事情你不用自己去解决，告诉我和爹娘，虽然我们并不是只手遮天，却也能尽力的保护你。 沈妙垂眸，收起心中的万千情绪，笑道： 大哥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固然是一家人，只是明安公主一事的确不是我所为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况且便是明安公主就罢了，谢家兄弟和我又有什么瓜葛呢？沈秋叹了口气说道：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。 沈妙不言，对于沈秋，其实沈妙也在一点点地透露自己的讯息给他。将来有一天若真是走到了不可回头的一步，至少沈秋能够早一点明白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儿。可是这世上之事并非都能一蹴而就，他不可能现在就全盘托出。 罢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既然我能猜到你与此事尚且有关联，爹娘未必就不会一无所知。 沈秋盯着沈庙，面色一派严肃。 要知道，明安公主在明岐并未和人有过什么过节，若是有的话，也就与你一个人。我们这样想，秦国太子自然也会想到。其实不管你与此事有没有关系，总会有人将目光投向你身上的。妹妹，你现在非常危险。 可是我与此事毫无关系，便是查也查不到我身上，不是吗？ 其实沈秋说的，沈妙又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？谢景行固然可以封住整个定京的嘴，让定京城的人查不出蛛丝马迹，可是黄甫浩心中会怎么想，这一点谢景行也无法阻止。 你果真如此有信心？ 放心吧，大哥，此事真的与我全无关联。 沈秋这才稍稍松了口气，说道： 这些日子你就不要出府门吧，定京城里不太平，更何况还有些心怀鬼胎之人，府里已经增加了守卫，想来是安全的。 沈妙颔首，沈秋站起身来，他还有军务在身，还得赶回去。正要出门的时候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转头看向沈妙，问道： 妹妹，你可曾结识有权有势之人？ 沈妙心里微微一动，面上却是一派平静，摇头道：不曾。沈秋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事实上，沈秋的担忧果真没错。这一晚，定王府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这位尊贵的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最近因为舍妹的惨死而暴怒无比，来自秦国的太子黄甫浩。在金銮殿上，傅修仪同黄甫浩轻飘飘的一句话，终于还是让生性多疑的黄甫浩决定走这一趟。傅修仪在黄甫浩临来之前，让裴郎藏在隔壁房里，通过开着的暗窗听闻两人的谈话。黄甫浩将手里的茶盏重重一放，倒也没有和傅修仪磨蹭，开门见山道： 定王殿下之前所说觉得舍妹一事是有蹊跷，可否说明一二？ 太子何必心急？ 傅修仪淡淡一笑： 宁安公主遇害，我也深感遗憾，不过如今之计却不在于立刻抓住凶手。 黄甫浩眉头一皱，看向傅修仪，冷笑道： 哼，莫非定王也认为本宫应该息事宁人？不知道你们明棋是什么规矩，不过在秦国，一国公主遇害是头等大事，今日就算息事宁人，来日父皇知晓此事，也必然会同你们明棋的陛下讨个公道。不过是一场朝贡宴，我秦国的公主却命丧于此，定王觉得这像话吗？ 言语中竟然有隐隐威胁的意思。傅修仪摇头道： 既然太子如此着急，那我也不与太子打哑谜。一般说来，凶案发生总会有原因，此事看着是谢家兄弟和明安公主一同遇害，可对方将尸体摆出姿态，意在侮辱，分明是故意要明安公主名声扫地，也就是说，对方分明是冲着明安公主来的。 我自然知道，敢做出这等事情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 太子不妨想想，在明棋以内，谁会与明安公主结下如此仇怨？ 黄甫浩一愣，随即皱眉深思起来。明安公主性子骄狂，平日里对待下人非打即骂，若说是对她有所怨言的人自然不少，可是自从进了明棋以来，因为自家父皇耳提面命来明棋不可与文惠帝闹僵，便让明安公主收敛了一些。因此明安公主虽然行事放肆，可对明棋的官僚而言却并未得罪什么人。除非……黄甫浩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前一亮，随即沉声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 傅修仪淡笑不语。 不可能。 黄甫浩道： 就算他与明安有过节，后来明安也捉弄过他，可是沈妙只是一介女流，明安身边尚且有侍卫，沈妙如何对付得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